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外国的作家介绍，我们今晚是来到一位非常之英年早逝的作家，叫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单止我们今晚所介绍他的一部的中篇小说是相当之感人，以往介绍外国作品的时候都是由一些学者或者一些对文学是非常之有兴趣的男士和我们用一些很理论的角度来到去分享他们对作品的感觉。但今晚我们就是会有稍微不同一些，就会用一个女作者的阅读经验，加上在成长里面作品对他生活的影响，来到介绍外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相信可能有些朋友都听过的，就是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1904年出生，1936年就在莫斯科逝世。他出生于一个工人的家庭，10岁的时候就去到车站附近一个饭铺里面做工，只是读过2年的高级小学。没几耐就因为家境的缘故去到这个发电厂做这个炉窝工人。在1919年他的家乡获得解放，同年他就加入了共青团，也都是参军上了前线，是骑兵团一名非常优秀的侦察员。1920年他在战争里面受伤，于是就要转到去生产的部门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但是在3年之后他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以致他是全身瘫痪。在第二年就甚至双目失明，但是他还未是妥协，仍然是以惊人的毅力是投身于文学的创作的。当他去到1928年，即是24岁那年，他终于完成了他自己第一部的作品，这一部反映战争的中篇小说。很可惜书稿在游记当中是遗失了，但是他仍然是没有放弃过，更加是继续是埋首于新的创作。去到1933年，他终于是写成了第一部的长篇小说，就是今晚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书名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1934年出版。出版之后非常受欢迎，他自己也被指立为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角被誉为是同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常相似的，在今晚跟大家介绍个故事的情节里面就可以见到一些线索了。1935年苏俄政府为了是表扬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的成绩，是颁予他列宁的勋章。自此之后他就非常之埋首于写作，甚至发表过一些政论的文章和演讲，着手创作3卷集的长篇小说，就叫做《暴风雨所诞生的》。但很可惜，这部长篇小说只是完成了第一卷之后，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就逝世了。对于这位英年早逝但是才华非常之是突出的一位俄国作家，我们今晚就是会集中介绍他在他短短一生里面最受瞩目的那部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者要提一提大家，今晚介绍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俄国作家是和《大雷雨》这个戏剧的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同的人来的。这位就是叫做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今晚跟我们介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一位女读者，也是我的好朋友蓝列群蓝小姐。啊，是的，蓝列群，我就即以前听过你就跟我介绍过这一部这样的小说，就觉得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常之深的。但是就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不是那么多读者，特别是女读者是会有 兴趣攞起一本俄国嘅中篇小说啊，嚟到去睇嘅，甚至嗰个嘅书名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咧，就可能好混淆嘅，就以为系一啲嘅自然科学嘅书籍都唔定。咁到底你系几时开始，同埋点解会对呢一本书系产生咗一个咁嘅兴趣？ 我咧大概读五年班嘅时候咧，因为父亲咧就系做出版嘅，咁咧就屋企就好多书，咁就细个时候成日都睇啲小朋友啊、儿童画报啊，咁就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爸爸咧就攞本书俾我，就话你即系唔好再成日都睇埋啲儿童文学嗰啲嘢啦，或者睇下啲或者厚啲嘅书啊，咁就俾啲《红楼梦》啊，同埋其中有一本咧叫《钢铁手炼成的》，咁后入边咧就有啲插图咧，就有个细佬哥咧就着住一啲海军装咁。咁就覺得好得意，咁就所以咧，我就攞咗嗰本嚟睇先。咁就一睇咧，就入邊有啲內容咧，就即係吸引咗我，咁就開始睇呢本書。 咁其實係啲咩內容吸引你咧？ 佢主要就係、是、講一個細佬哥咧，佢就係十二歲，一開始就講佢十二歲。咁嗰陣時自己都係未到嗰個年紀，但係咧都係細佬哥嘅嘢啦， 嚇 接近啦。咁就講佢點樣喺讀書嘅時候，俾個神父咧就踢出校啊，咁就開始參加社會大學，咁就一路開始做嘢嚇。咁就後來後期話佢參加革命啊，咁就因為亦都係細佬哥嘅 as a start， 細佬哥開始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呢樣嘢就開始咗吸引我啦。 即係好似佢嘅成長嘅過程，亦都係你好快會面對嘅。 係啦，係啦， 咁但係其實喺整個故事裏邊啊，都唔係短嘅一個嘅小説作品嚟嘅，都算係長篇嘅小説作品啦。咁會唔會係佢後來嘅情節係非常之突出，或者係好峰迴路轉啊？亦或你覺得其實呢個故事咧係好生活化，或者你首先同我哋簡單講一講嗰個嘅情節 係 點？ 係或者我講講咧，就係、是、其實喺文學角度嚟講咧，佢就反而唔係峰迴路轉咯。如果唔係，我諗一個即係十歲左右嘅細路哥根本就睇唔明咯。而係佢嘅，我可以話故事性咧，其實就好平鋪直敍嘅嚇，同埋有少少咧，而家再睇翻轉頭有少少沉悶添。咁但係因為佢個心理描述啊，好多嘢都唔係咁複雜咧，咁仲可能可以跟到啦。咁、就講個故仔咧，就係、是、其實好似頭先你話齋咧，就係、是、其實一個自傳式嘅小説嚟嘅。咁故事咧就發生喺蘇聯十月革命嘅前後啦。咁、那個主人翁咧就係、是、叫做保爾柯察金。咁佢咧就出身好貧窮，咁就開始嘅時候就只係一個童工嚟嘅啫。咁就介紹佢咧就點樣參加即係戰爭啊，即係國內國外嘅戰爭啊。咁就譬如話打白匪啊，咁其實就可能係白俄啊嗰啲嚇。咁就後來咧就點樣加入咗共青團，再加入咗布爾什維克，即係共產黨啦。咁就後來因為傷咧，二十幾歲就已經四肢已經癱瘓咗喺床度，跟住咧就雙目失明。咁就入邊咧故仔咧就穿插住佢個人咧幾段嘅愛情故事啦，咁同埋佢對友情啊、親情啊呢一啲人生嘅面臨抉擇嘅時候咧，佢最終咧都係以佢自己嘅信念咧就為一個始終嘅決定因素。咁到故事最後嘅時候，就正如嗰個作者本身啦，就係、是、個主人翁保爾咧就成為咗個作家，咁就佢就用口述嘅方式咧將自己嘅故仔咧就記錄咗落嚟。咁就成為咗俄國一個喺歷史上面咧都係有一個名氣嘅作家。 咁但係當佢故事去到最後嘅時候，呢位作家嘅年紀有幾大？ 故事去到最後嘅時候，其實只係30歲。咁我諗佢有一本故仔嘅時候咧，就話佢作咗另外一本咧，就叫做《暴風雨所誕生的》。 係。 咁跟住呢一本就《鋼鐵怎樣煉成的》，其實可能差唔多已經係佢嘅遺作。 系啦，因为两年之后 咁就32岁，佢就已经系逝世。 咁所以整个故事可能同佢自己嘅生活系同步并进。 系啦，吓好相似咯。睇翻佢自传同埋佢入边嘅故仔，差唔多几乎冇乜大嘅变化。 但系我哋睇呢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嘅一生咧，都可以话系几悲惨下噶。喺整个故事里边咧，佢有冇提到呢啲喺生活里边不如意嘅一面，同埋佢自己即系面对嘅态度系点样？ 有嘅，佢咧就到差唔多佢系即系身体好差嘅时候咧，佢咧曾经就揸住一把枪咧，就去到公园嘅地方咧就坐低，咁就想个自杀嘅。咁但系因为咧佢系一个布尔什维克啦，即系共产党员啦，咁佢闪过咧就觉得佢呢个念头咧就好可耻嘅，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或者话一个有理想嘅人咧，就应该咧同生命咧系作最后嘅挣扎。自殺咧，只係一個好容易嘅選擇嚟嘅啫，咁就同佢自己嘅理想係背道而馳嘅，咁所以咧佢就後來咧就收埋咗呢個自殺嘅念頭，咁就面向即係生命嘅挑戰，咁就選擇咗佢咧就再讀嗰個共產主義大學嘅函授課程， 咁就係文學嗰方面咧，就決定咧做一個作家，同埋咧係希望咧係建設佢自己社會主義蘇聯嗰個事業嗰度咧，能夠做一個好嘅宣傳，起個宣傳嘅作用 嚇。咁呢一個嘅立志或者志向咧，就去到佢依一個整個故事嘅結束嘅時候咧，都係冇改變到， 冇改變嚇，同埋咧都好似係證明咗佢個毅力咧係成功嘅，因為佢終於都成為一個作家。 咁但系呢个志向同时有冇影响到佢喺生活里边对其他事情嘅睇法咧？譬如话感情关系啊、爱情啊呢啲又点样样？ 有啊，佢咧嗱，或者我去翻个高啲嘅层次咧，好似列宁话咧，只有解放全人类咧，最后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咁即系话，我一日唔解放全人类咧，我都唔会解放我自己，即系个心结都唔会放得低。咁呢个几乎就系佢个人生观，每一日都喺度。咁另外呢个生活观咧，就系因为佢有一个咁伟大嘅理想咧，所以好多嘢咧系包括友谊啊、友情啊、亲情啊，佢都系有一种阶级性嘅观点嚟睇。譬如话友谊一定系同佢同阶级嘅，如果唔同阶级嘅咧，佢就会疏离嘅。咁同埋咧就好多嘢咧系，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佢都会抑压。如果系同佢本身嗰个理想系唔符合嘅，咁至于就是、爱情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佢年轻嘅时候咧，十几岁嘅时候咧就识咗个女仔，咁佢就比较系有钱嘅。咁咧当时咧描写嘅时候咧就系佢哋之间嘅投契咧就系、是、一种生活喜好，同埋一种人嘅一种好自然嘅七情六欲啦。咁去恋爱，咁但系咧就到咗佢成为咗一个共产党员啊之后咧，佢再回头再睇嘅时候咧，那个女仔咧已经唔可以同佢走一条路嘅话咧，佢就情愿放弃呢段感情。咁后来咧，最后咧讲咧就佢同一个女工结婚。咁因为呢个女工咧同一个所谓阶级啦，个成分大家一样啦。咁就佢咧就同个女仔讲咧，佢就话你要知道咧，我咧就系党系我第一嚟嘅你咧其实先系我第二咯吓。咁所以我同你一起生活咧，就希望你能够成为我哋。即当中的自己人，即是说都是一个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你一定要有这样东西。那就变成就爱情这样东西就看得是个层次低了很多，就是那个理想是第一，党性是第一。那就调到另外一样东西，就譬如说他细个时候有描述他对艺术，即是譬如说喜欢看书啊，喜欢手风琴啊，音乐啊。那他细个拉手风琴呢就只是拉一些好听的旋律啊。咁就跳一啲好靚好好好睇嘅舞，咁但係到佢咧，到大個嘅時候再奏嗰啲音樂咧，就奏一啲只係奏一啲好激昂性啊，或者好有目的嘅，即係一啲集體性質嘅，咁就一啲好聽嘅，或者話一啲係享受人生嗰啲，佢就可能覺得係頹廢啊，咁嗰啲佢就唔再奏啦。從呢個好多生活觀啊、愛情觀啊，同埋佢嘅藝術觀咧，都完完全全咧就脱胎換骨，成為咗另外一個人咯。 但系听嚟咧，佢其实整个长篇小说里面都有一个主线嘅，就是、一个好高嘅理想啊。譬如头先你话先解放全人类啊，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乌托邦啊。咁咪作为佢整个嘅领导，以至佢就算经历一啲人生好不幸嘅事啊，受伤、书稿遗失、贫穷等等咧，都唔会系即系阻碍咗佢嗰个大志。但系我记得你话你睇嘅时候咧，大概十一二岁呢一个咁嘅年纪。对于布尔扎维克呢啲嘅理想，你未必系嗰时香港生长环境，你系好认同到噶，系咪？咁但系点解会咁吸引你去睇落去咧？点解你唔觉得呢一啲嘅理想系对你嚟讲系陌生？ 我谂因为共产主义咧，我谂系一种信念嚟。咁佢好普通咁讲咧，其实佢就系、是、即系一个更好嘅世界。咁我谂对于一个咧，即系向往自由啊、朴素啊，或者对。对诚意的生活咧，系好向往嘅人咧，尤其你年纪小嘅时候咧，吓对好多社会一啲好复杂嘅嘢你唔理解嘅时候咧，咁你好容易觉得系一个更好嘅世界系应该有。咁而共产主义信念亦都讲嘅话咧，就系话佢就系话咧，呢种咁嘅规律系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嘅，唯物辩证法嚟嘅，系无可避免嘅吓。咁变咗咧，你就将呢一种咁嘅概念就觉得话，哦，原来一种无可避免嘅嘢，系一种呢个更好嘅世界咧，一定会嚟嘅。咁所以咧。就对一个少年人嚟讲，或者就觉得啊，你嘅目标系其实好神圣不可侵犯嘅吓，即系应该可以到吓，咁就变咗你又好 即係好熱衷呢一種咁嘅理想。 咁你睇完整個長篇小説喺你咁細個年紀裏邊，有冇一種好熱血沸騰嘅感覺？當時都覺得啊，要仿效呢一個主人翁咧，去即係有一個咁大嘅志向嚟到去睇生活啦咁。 有嗰、那個影響係好大咯，即係我覺得可以話對一個認真嘅人咧，差唔多好似係你嘅初戀咯。我諗中意睇書嘅人咧，好多時你係一個作者靈魂入邊散緊步，你差唔多係同一種戀愛咁，你認同咗佢咯。 介绍俄国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小说，就是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跟我们一起欣赏这部作品的就是一位女读者蓝烈群小姐。蓝烈群，刚才听你讲一讲你的初恋，就是跟这本书的阅读的经验对你那个的很深的印象和影响。现在想回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情节或者一啲嘅语言啊语句咧，到现时嚟讲，你都系仲记得非常之清楚嘅啊，或者介绍啲片段俾我哋欣赏下。 印象好深好深咧，就系个主人翁保尔咧，柯察金咧，佢自己受伤之后咧，即系身体好差，一路差落去嘅时候咧，咁佢自己再喺度回想翻咧，自己嗰廿几年嘅生活嘅时候咧，佢曾经咧系有一段嘢系令我觉得好深刻嘅，就系话。人咧最宝贵嘅东西咧就系生命，生命咧属于我哋咧只有一次。一个人嘅生命咧系应该咁样度过嘅。当佢回首往事嘅时候咧，他不因咧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觉得羞耻。这样在临死嘅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同埋全部嘅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嘅事业，为人类嘅解放而斗争。 我想你直情是朗朗上口，当时有没有将它抄下来成为你的座右铭？ 抄下来就没有，但是到现在调回头，有时譬如行街或者看回很多东西的时候都会闪历而过。 但是呢，正如你说你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年纪，亦都好淳朴嘅心灵咧，佢阅读一部即系咁有一个咁伟大理想嘅作品。喺呢一部小说，除咗喺你童年嘅时候发生过咁大嘅影响之外，喺你嘅少年甚至青年嘅日子里边，又有冇影响，或者有冇改变到你对呢本书嘅评价咧？ 有嘅，因为咧生活经验咧就系反方面系多咯。咁或者我而家再睇翻自己咧，对呢部嘅书嘅评价咧就系、是。睇翻入边个成个信念咧，即系成个共产主义信念，或者个保尔佢自己本身嘅信念咧，我觉得咧就系、是、佢咧就喺度追求一种咧系可以话虚无缥缈嘅嘢，即系我觉得共产主义呢种即系呢个信念，或者话好多嘢系一种虚无缥缈嘅理想。咁但系咧，我哋系用一种我哋好肤浅嘅知识，或者好简单嘅规律咧去解释佢。譬如話唯物辩证法啦，咁去解釋佢，或者馬克思啊、恩格斯啊，咁其實真係讀過人唔係咁多，就算讀過人咧，未必亦都理解到，同埋佢擺落去生活嘅時候，可能亦都係另外一回事。實實際上咧係一種好複雜嘅理論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好多人咧就係、是、有目的好，冇目的都好。當你相信咗呢種信念嘅時候咧，你就可能咧就會為咗呢種信念咧而擺個身落去。咁擺個身落去嘅時候咧，我有時覺得咧就係、是、因為。呢種信念咧，佢有一種好危險嘅嘢咧，就係佢咧通過好多手段，譬如話階級鬥爭啊，我哋要消滅所有階級先能夠平等。咁於是乎就為咗達到呢個目的咧，有少少覺得好似係有啲不擇手段，譬如話用暴力咧嚟推翻佢哋所認為嘅地庫反賣油啊，嚇，為咗爭取咧所謂平等、和平同埋統一咧，就加速咧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嘅到嚟咧，而咧。要加强阶级斗争，咁变咗咧就好多生灵咧喺呢个加速过程入边咧，就变咗系受到损害。无论生灵或者话，譬如好似可能国内嘅文化大革命啊，或者三反五反啊，呢啲都系佢因为要加速嗰个所谓平等，咁就变咗咧就系、是、即系人咧好多人都失去咗自由。所谓追求平等个理想嘅过程入边咧，根本咧就系、是、令到好多人咧系浪费咗生命。再翻翻转头嚟睇嘅时候咧，系一事无成， 白发苍苍，或者已经有啲人连生命都冇埋。咁呢样嘢系一种好危险嘅嘢嚟嘅吓。 咁呢种体会会唔会就系你后来喺成长阶段里边，譬如你观察你自己嘅生活，观察人情，然之后对呢本书所提出嚟嗰种理想嘅一种嘅评价？ 系吓，因为即系我可能可以讲一讲个结论咧，就系话好多信念咧，其实是一种好复杂嘅理论嚟嘅。如果我哋咧系冇批判性咁去接受咧，单靠我哋自己善良嘅意愿咧。咁就即係等於咧，話我哋要走上一個平等嘅社會，咁變咗咧，我哋咧就傷害咗好多人。譬如我哋走去鬥地主啊，嚇，或者好冇必要咁去損害啲有錢嘅人啊，嚇。咁變咗咧，就當你損害嘅時候咧，你嘅良知同你講咧就係話，喂，其實我哋唔應該喎。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話，喂，唔係喎，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一定要損害佢，嚇，一定要消滅佢，我哋先可以達到個目的喎。咁變咗你其實越走就越歪啦個路。啊！就你損害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咯。嚇、 或者亦都有出現咗所謂善嘅衝突啊！呢啲情況。咁但係除咗喺呢一個嘅所謂理想主義啊，呢本書對你嘅影響，後來你對佢評價之外，有冇一啲咧？譬如話喺藝術上邊嘅成績咧，你覺得呢本書咧仍然都係有值得大家去欣賞嘅地方？ 純粹睇個故仔咧，即係當故仔嚟睇咧，如果比起好多譬如好似呢本俄國小說咧，比起好多俄國大作家咧，咁我就覺得係再翻翻轉頭咧，就覺得唔夠味啦 嚇。嗯嗯， 但係譬如話，你想知道個歷史過程啊，或者對呢一種理想嘅人喺一個實現佢自己理想過程之中咧，係冒咗生命危險，或者甚至咧係令到人哋咧付出咗生命咧，咁一個歷史嘅階段嚟睇咧，咁我覺得係。即係值得再睇翻轉頭咯，歷史嘅價值咧多過個文學價值咯。 嗯，同埋投身其中嘅人嘅心理狀況啊，咁可能你呢本書裏邊咧都係描寫得好清楚。 係啦，係咪 嚇？咁你剛才提到咧就話，如果同其他啲偉大嘅俄國作家嚟到比，當然我哋唔係話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唔偉大啊，唔係講呢啲。但係你覺得俄國作品會唔會咪就係往往俾你呢一種所謂偉大嘅心魄啊，或者係啲史詩式嘅描述？譬如有啲邊啲嘅作家或者話俄國作品俾你嘅一啲影響或者印象啦，係點樣樣嘅？你中意佢哋嘅原因喺邊度？ 譬如話咧，嗱，好似佢啲例子咧，點解我話咧佢比較起其他作家咧，可能會個而家再睇翻嚟嘅睇嘅癮咧唔夠嘅，就係、是、好多外國小説啊，好多人咧佢係本身投入咗生活之後咧，佢可以冷眼旁觀再睇生活嘅。咁但係呢部小説咧就係、是。初初嘅時候可以，佢喺佢童年嘅時候咧係好好過癮啊，去釣魚啊，或者談戀愛啊，拉手風琴。但係一到咗佢咧，就係、是、一涉及到個布爾什維克嘅時候咧，佢成個人都變咗一個好似一個公式咁樣。咁變咗咧，就好多時候佢唔可以再係好客觀咁再睇生活，再客觀咁睇佢自己周圍嘅事物，每一樣嘢佢都有一個黨性咧去箍住佢。譬如話好似另外一個作家咧，Pasternak 咧就係嗰、那個Doctor Zhivago 咧。陳雅歌醫生嗰個咧，佢就唔同，佢就比較佢一個從一個知識分子咧，一個醫生咧，佢咧就係經歷過同一個階段俄國革命嘅時候，佢點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咧，喺個時代度點樣熱情咁投入，然後睇到咧係咁樣掠奪生命啊，咁樣即係殘殺啦，覺得值唔值得咧？嗰、那個價值觀一路喺度審問自己究竟投入呢個理想係值唔值得咧？然後佢再抽翻出嚟。再翻翻轉頭嘅時候，亦都可能太遲。咁好多呢啲咁嘅心理描述，咁同埋一個作為一個作家咧，佢對藝術啊、對文學啊、對文化嗰種個人嗰種見地咧，佢始終係維持喺度。作為一個譬如話知識分子啊，或者中意睇書嘅人咧。睇翻進轉頭咧，就覺得唔夠味 嚇。不過我哋值得惋惜嘅咧，就係因為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咧，就真係英年早逝，只活得32年咧。咁如果佢生命係繼續延續嘅話咧，可能當佢寫到下後來佢嗰三卷集嘅長篇小説《暴風雨所誕生的》，寫到第三卷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或者係對藝術、對文化、對革命、對社會有唔同嘅評價或者反省咧，都係未知之數 嚇。 係咁，今晚咧真係非常之多謝藍葉群。是将一本对你自己的成长经验这么有影响的一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跟我们分享你的阅读经验，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好像你这样的女读者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伟大的作品。 麻 烦你。 世界文学之旅，终结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